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左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御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十件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为期一周的看北京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暨北京行活动昨天走进中关村。这次北京行也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合报道的一次采访行动，请听报道。 在中关村东升科技园区里，一会儿就能看到一个安保人员踏着两轮平衡车在穿梭巡逻。这些平衡车都来自于园区企业纳恩博，能自动跟随、导航、避障、语音交互甚至拍照的平衡车，让白俄罗斯国家电视台一台记者杨特别开心。 You don't need to stay in traffic jams. 你不用在交通拥堵的时候焦虑的等待，直接穿过去就好。对于我这样的记者来说，以往发现了新闻点或者有意思的事儿，自己给自己录视频的话很不方便。现在这个平衡车服务机器人，它不但是你的交通工具，还是你的照相机、动力系统、音乐播放器，这些功能集成在一体，平衡车太酷了。 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李烨作为电视记者记录下了外媒记者为中国科技创新点赞的画面。 他们提到最多的一点呢，就是这个参观活动非常的好，让他们从多个方面了解了北京这座城市，既继承传统又开拓创新。 外媒记者团还参观了中关村前沿技术创新中心、人工智能、颠覆性新材料、智能制造、前沿生物等高科技公司，他们对中国带动一带一路国家科技发展、惠及百姓充满期待。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国家大剧院制作话剧《风雪夜归人》昨晚上演第八轮演出，为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拉开帷幕。直到9月15号的110天时间里，将有来自中英法等多国院团的20台84场戏剧演出在国家大剧院上演。本届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以汇聚古今、戏剧人生为主题，将集中呈现阿里斯托芬、莎士比亚、莫里埃、易卜生、斯特林堡等古往今来戏剧大师的代表作，分别策划了国家大剧院制作、致敬经典、中国故事、国际儿童戏剧季四大板块。北京市教委与国家大剧院联合推出的支持农村地区学校艺术教育公益活动昨天启动，一场青少年普及音乐会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这个公益活动将围绕弘扬传统文化、传承民族艺术的主题，开展面向农村地区的中小学校艺术普及教育活动，提高农村地区中小学生的艺术修养和审美情趣。由法国巴黎北方剧团制作的莫里埃喜剧《德普尔索雅克先生》6月16号到18号将亮相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导演克莱芒·艾尔维厄·莱热携手音乐总监威廉·克里斯蒂共同将这部十分罕见的莫里埃喜剧重现舞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今年创排的第一部新戏小剧场话剧《伊库斯》昨天对外公布了主创阵容和剧情。这部由英国当代著名剧作家彼得·谢弗创作的话剧曾多次被改编为舞台剧和电影，这次是这部剧在我国第一次获得正式授权的演出。这部剧将于6月25号在北京人艺实验剧场上演。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人保服务又升级，理赔夜市开张啦！自中国人保518客户节起，线下理赔服务网点时间延长至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北五环来广营桥到上清桥的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藏高速出京方向建祥桥到上清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5，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乐享生活来到的是周三的固定单元。周三呢，大家知道我们要在居家生活空间里面来到卧室这个空间了。卧室就免不了要提到收纳这个问题。但今天我们的嘉宾要聊的这个收纳的问题，哎，跳出了我对收纳的常规理解。而且我知道你们就以为啊，这个它就是因为动一动所以就可以达到那个效果，但今天的嘉宾要告诉你不是，打上小叉叉，不简单是这个样子。欢迎一下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的收纳师张鹤群。赫赫，欢迎赫赫。 Hello 大家好，江夏好。 作为专业的收纳师，你今天说的给我们谈的这个问题是有科学依据的？ 没错，真的是有科学依据，而且不只是通过劳动来减肥。 今天大家看到我微博上面发的预告，肯定就会在想，跟我想法是一样的。因为赫赫呢，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主题是五月不减肥，哪个月都徒伤悲。那如果你想减肥的话，收纳整理也是可以帮助到你的。你们是不是第一时间反应就是啊，那我收纳我很累呀，出汗呐，这个天气啊，那就可以达到减肥的效果了。不单单是这样， 没错 啊，这是一个很神奇的话题。 其实说神奇也神奇，但是如果要是换一个角度来说，可能大家立马就理解了。因为你所有的行为其实都对自己是一个心理暗示，而减肥其实是一个心理暗示影响最大的工程。 哎，这个我每天在家里边，就是有时候太累了嘛，直播回去以后就整个人瘫在沙发里面的时候，我给自己心理暗示就是完了，我可能又长了几两肉，我这样不好。 对 吗？ 没错， 我应该瘫在那儿的时候给自己心理暗示，哦，我即便是躺着也是在瘦。 对， 原来减肥是一个心理暗示非常严重，效果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 对，没错。其实如果要是我们客观的来说，比如说规律健身运动，其实一个月你30天运动个10次，肯定能瘦，对吧？但是呢，为什么很多人坚持不下来？然后还有像每顿少吃点或者吃的健康点，也很简单，对不对？这我们平时周围很多这种健身餐的馆子啊什么，但是大家还是减不下来，为什么？其实它就是因为这个是一个真正的达成方式很简单，但是这中间你要经历无数的自己的内心挣扎和无数次自己的心理暗示，所以这件事情本身变得难上加难。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减肥不成功的原因，也是像很多人说我没办法做到断舍离，或者我没办法坚持整理收纳，其实也是你一个自己内心挣扎的一个过程。真正去做其实都很简单，只不过是在这个过程中你没办法跟自己 自己的懒惰抗衡，所以导致有一个不太好的一个结果。 如果你也是属于那种一直都没有抗衡过心里自己另外一个小人儿，导致减肥不成功啊，或者是一直让人要减，但是好像这体重也没有什么变化的这一类啊，今天我们要把你的那个懒惰小人儿给打败。我们要跟我们的专业的收纳师张鹤群赫赫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收纳整理居然可以有助于瘦身啊，到底原理是什么呢？方法又是什么？今天呢，大家可以在微博上面来看到赫赫给我们发的很多，哎呀，看起来真的是很干净很整洁的图片，每一次看到这样我都很想把我的家也变成这样，真的不是一个强迫症患者的一个需求。我觉得如果说你的家也这样的话，你会很乐意展示给大家看，不管是厨房啊， 没错 啊，细节啊，这个冰箱里边啊，嗯，你们家的冰箱是不是不能够打开给人参观的那一种？今天赶紧来看图。同时呢，如果你对于整理收纳可以减肥这件事儿，哎，有一个问号，有什么问题想要向赫赫来提出，都可以在微博上面找到我们来互动一下。互动的方式是我们的唯一渠道，就是微博，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看到周三卧室板块这一条的直播帖下方就可以直接留言。有朋友说这个图啊看着就很舒服啊，真的，你不能只看着舒服呀，你得动起来啊。好，还有人说了，这个瘦身难道你们说的是劳动减脂？不单单是劳动的问题啊，说好减肥不容易啊，好多人都走不到终点就放弃了，把收纳的瘦衣服拿出来看一看，然后动力就会全开了，给自己心理暗示。还有人说收纳也能够减肥吗？你是说你拿一个收纳箱把自己装，如果能够装进去就算是减肥成功？你们的脑洞真是开得很大。好了， 网友的脑洞太厉害了。 对，好了，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吧，这个收纳整理可以减肥它的原理到底是什么。 我们来说一个最简单的事情，就是如果要是减肥，可能无论上到80岁，下到十几岁，都会告诉你，少吃，节食就肯定能瘦。那我们先暂且不讨论说怎么节食，然后这个是不是真的有效，我们就说你怎么做到节食。就其实这个是饮食行为专家他们说的，就是他们认为说你的厨房其实是能够帮你进行减肥的。其实就是说你把你的厨房摆放得很规整，其实就是整理收纳嘛，然后这样的时候呢，其实首先第一，你愿意走进厨房，因为它很干净，你进去的时候会觉得哇，我很有生活，而且你会觉得你很有欲望去给自己做一个在家做的干净的一顿餐。那这可能就比如说你点个外卖，可能要比那个的盐少油少，可能你就很健康。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比如说像我刚才发的图片上面也有冰箱的一个收纳，其实你的冰箱就是一面镜子，它完全反映了你每天都在吃什么。你打开冰箱，哎呦，这个是昨天剩下点马小，哎呦，这个好像还有点冰激凌，这是一个瘦身的人能够吃的东西吗？这是一个瘦身人的冰箱吗？所以你的镜子，你的厨房镜子就告诉你，你不可能减肥成功的。所以如果要是把冰箱给整齐划一的摆放好，然后你能够看出来哪些比如说是绿叶植物，然后哪一些是肉类，那这个肉类肯定也是比较健康的肉类，像什么鱼呀，然后还有鸡肉啊，然后牛羊肉啊，这样的一些就是比较健康的肉类，然后还有可能像蛋白质，这样呢，你的可能整个饮食的架构就比较健康。这样的时候，其实你不仅能瘦，而且瘦的很健康。你不会说我减肥减到一半，整个人低血糖了，然后营养不良了。而且你看到它的时候，你会很清晰的知道，哎，我有哪几样食材可以用，我今天中午可以简单的自己做一道小菜，我就不用打开冰箱特别头疼。哎呀，吃什么呀？什么东西都没有，我也找不见，那我点个外卖吧。 或者吃个垃圾食品，薯条啊， 没错。其实这样的时候，你就给了你一个动力，说我自己去亲手做饭，而且这样的时候，你能够充分利用所有的食材，自己做一顿营养比较均衡的菜。 而且自己动手，你就可以控制 油啊盐的这个用量。 对，其实减肥很多人最后不成功，说我每天吃的也不多，确实吃的不多，但是油和盐的比例太高之后，它会让你的身体有身体机制开始发生转变，它会慢慢的所谓的易瘦体质，不过是你每天油盐摄入的少，你的身体不需要存储大量的水分来消化那些钠。 哦，哎，这个是很有，听起来是很有科学依据的。 对，其实饮食，比如说像很多人他可能我也不想减肥，我就是想保持我身体健康，那他可能每天就会控制一个盐，也就是钠的吸收，然后他会想每天我少做一些油的东西，那可能我每一顿谷物是多少，然后蛋白质是多少，比如说这种绿叶菜大概有多少，维生素有多少，他能够合理的把它进行一个规划和控制，那其实这个人身体他会非常的健康。而且其实可能很多吃过健身餐吃过一段时间的朋友就会发现说，不管我瘦没瘦吧，但是我身体上体感感觉整个人很轻盈。 嗯， 很多人会包括像现在很多人去他可能去推崇的这种比如说三日断食一日断食之类的，其实他都是通过这样让你清除你自己身体内的垃圾来达到你身体说我感觉到很轻盈的一个状态。那像这样我们去规划一下自己的厨房，规划一下自己的冰箱，其实也是想说通过这样的一个饮食健康的一个搭配，然后再给自己一些心理暗示，告诉你说厨房是你一个主战场，你可以去自己做饭，自己去规划自己减肥期间的饮食。这样的话其实对于减肥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很多人其实他减肥的过程中最难的就是吃， 没有管住嘴。 对， 而且呢这个吃啊不单单是刚才赫赫强调了，不单单是一个绝对量少， 对， 你就真的给自己心理暗示，你看我吃这么少我还瘦不下来，没有天理。不是，你那点少，你说你每天吃点马小，你说那小龙虾的肉能有多少？ 对 啊，但是之前我们不是也看过一个新闻，就是有医生说，一顿小龙虾我忘了是几斤了，两斤还是几斤，就相当于跑了个半马。 对，没错， 热量才能够消耗掉。那它这个热量从何而来？就是油盐，这个非常高。哎呀，我自己也是一个很爱吃马小的人。我终于找到了我减肥始终不成功的原因。但是这个厨房的整洁，首先第一步是让我们能够走得进去。 对，其实这就是一个心理暗示，就是很多人其实想到厨房的时候都会希望像样板间一样有个非常干净的厨房。 我就是这样希望的。 没错，其实大家都对厨房，因为中国人很爱吃东西，也很爱自己动手做，其实对厨房都有一种向往。但是呢很多家庭可能会在就是自己的使用过程中，比如说不注重整理收纳，我走进去我都不知道我妈把调料放在哪儿了，我都不知道我妈把这些哎，我该用个盘子去哪儿找，我都不知道。那这样的时候其实你是抗拒厨房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本来一顿饭可能你坐下来也就十几二十分钟，但是在找这些过程中的时候你可能就让自己很困扰。其实这样的时候是厨房也在抗拒你，你也在抗拒厨房。如果要是你把厨房进行一个合理的整理收纳，这样的时候其实效率会很高。你可能就会，我只用十几分钟我就能做一顿饭，这样的时候你可能不愿意去等四十分钟叫个外卖了，你更愿意自己动手做。 哦， 那就肯定很健康。 哎，营养和健康这个是我们减肥的第一步。啊， 对， 首先你要考虑到你摄入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对， 那这个关于冰箱的整理你会不会有一些技巧要给到我们？ 冰箱的整理其实很简单，首先就是一定要做到透明，这个是肯定的，因为只有透明的时候，因为冰箱它毕竟空间相对较小，那只有透明的时候你才能够看清，一眼看到我想要找的那件东西在哪里。其次呢，我是比较推荐像这个图片上利用一些我们平时可以买到或者说可以去积攒下来的一些瓶子啊罐子呀，然后包括像这种的收纳盒去来进行一个收纳。那第七张图你看上面的这四个白色的一个收纳盒，它就是一个冰箱专用收纳盒。因为它可以完美的塞在这个空间里面，而且它旁边是有一个把手的，你拿出它的时候其实不用太费劲儿。 哦， 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些小玄机，就是它上面会有标签，如果是这样不透明的 盒子的话，放进东西的时候一定要贴上一个标签，否则最后你就不知道东西放在哪儿了。或者比如说你放进去了，然后你爱人来找的时候就找不到，他就也很烦躁。所以呢，其实这样的标签是能够快速的提高你的这个找东西的效率的。还有呢，就是说如果要是你觉得很懒，我不爱打标签，我写字也不好看，那有两个办法。第一呢，你换一个透明盒子，你就能一眼看到里面都有什么。第二呢，就是说也有这样的打标签的小机器，我个人是很喜欢这样的东西的。因为 这个 没错，因为 自己在家没事打标签玩。 对，这个其实很可爱，就是你能够把家里头所有的这样的不透明的盒子或者是柜子上面贴上这样的标签，那其实是很有助于你形成这样整理收纳的习惯的。因为当有标签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去痛苦的记忆搜索我之前把这东西放哪儿来着，你只要看标签你就知道你放在哪儿了，这样有助于你慢慢的形成一个东西从哪儿来回哪儿去这样的一个好的收纳习惯。 冰箱的整理啊，各位妈妈们，因为可能还是妈妈在整理冰箱会多一些， 还有健身达人们可能也会 也会很需要。那为了你们的另一半打开冰箱的时候不至于瞬间抓狂在原地，这个透明化啊，我们给冰箱透明起来很重要。然后这个归纳整理啊，很多人又开始疑惑了，赫赫，你为什么可以每一次就很准确的找到这个尺寸的盒子呢？透明的，或者是平时生活当中很有意的在收集这些透明的盒子。 其实这个东西啊，就是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特别擅长的优势，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万能的某宝。我的很多像这个外国的整理收纳圈的朋友，有的时候真的会拜托我代购。 哦，就是它有很细致的尺寸的要求。 就是，对，因为它包括各种型号、各种尺寸，可能像在国外，它可能只有几个厂家生产这样的东西，那尺寸上面可能相对来说只是几种规范，没有特别多。那当我们去买进来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跟我们的这个家具或者是那个冰箱的尺寸就并不符合。 对， 但是某宝上有很多我们自己的这种生产厂家，他们就会生产非常多各种各样规格的东西，其实只要去搜索就真的能够找到各种 非常奇怪的。我有时候在思考，就是某宝上面的这个生产厂家，他们的智慧真的是无穷无尽的。 没错，我甚至有的时候会觉得说他们是不是比我还要专业的整理收纳专家， 就把他们的家拍出来啊，比赫赫这专业收纳师整理师整理出来的还要还要有强迫症的感觉。这个刚才我们一说到啊，这个冰箱第一要义是透明。 对， 然后就有一朋友问说啊，买一个透明的冰箱哪个牌子很贵吧？你走开，北京户口的北漂，你走开好不好？我们指的是把冰箱打开以后里边的东西呈现的是一个很透明的状态。 没错， 不管今天是存了一点没有吃完的饭菜，还是存了麻小，还是存了什么，所以我们不太建议大家啊，如果你现在正在减肥瘦身的阶段，当然不太建议大家吃麻小，就不管怎么样都一目了然。 对， 我还有哪些食材？ 没错， 赶快吃掉。那是不是还应该在标签上面去标注一下，比如说它的期限啊？ 没错，日期，这个其实挺重要的，尤其是像冷藏食品，大家可能有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忽视这一点，就是觉得我放进冷藏了，它就跟我放到冷冻里面了，可能它就不像冷藏那样只能保留两三天，我就放着呗。但其实时间长了之后，它一样会变质过期，尤其是以肉类为主，肉类它放的时间长了，它可能味道也不新鲜了。所以我建议是，比如说像这样的食品，一定要放进去的时候再加上一栏你的时间，你藏进去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或者说它的制作时间是什么时候，一定要有。 我之前也是在某宝上面啊，就不知道为什么自从做了乐享生活以后，就莫名的开始关注各种生活用具，你知道。真的，某宝上面还有那种就是可以吸在冰箱上面，类似于一个倒计时器一样啊，就是你可以播比方说3月20号啊，然后你就可以贴在上面，这其实是在提示你，你不用打开以后再看啊，这里边有个丸子啊，3月20号过期，不用，它就是在很细致的提醒你啊，这，

全包圆全系产品升级了，捡便宜吧你！4006068866，详见店内活动。 问，尽快入住新家，总共分几步？ 第一步把新家门打开，第二步人住进去， 第三步把新家门关上。这么快入住靠谱吗？ 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全包圆一诺千金。 嚯，这话说大了啊！ 严选一线大牌环保建材，从源头上把好环保关。入住前还有超级环保礼包，确保放心入住。 这得多少钱呢？ 打4006068866，999元一平米，一口价。你只管住，别的事儿交给全包圆。 4006068866，全包圆，性价比更高的环保整装。 详见店内活动。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乐享生活在周三的固定单元，跟我们的收纳整理师张鹤群赫赫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收纳整理居然可以帮助我们减肥这样一个话题。上半段呢，聊着聊着，大家突然对这个打标签的机器特别感兴趣啊，不要着急，赫赫呢现在还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呢，下了直播，他回家给他们家的打标签机拍个照片，然后发到微博的评论里面，大家就可以知道这个打标签的机器到底长什么样子了。北京户口的北漂，你发的那两个呢？是可以打标签，但它都不防水啊。 对，它应该是类似于打价签这样比较合适。 就是工作环境下使用更多。就刚才我还在问赫赫一个问题，我说这个打标签机是咱们中国生产出来的吗？其实不是啊。 对，其实最早是其实这个东西很早就有了，但是一般都是属于工作场景用途，然后可能每一个公司的行政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东西。但是后来像日本就把这个工作用的这样的叫标签机可能给延伸了一下，产生了一个这样的家庭用途的一个标签机。 哎，重点是要防水，然后呢它这个粘性要比较高，因为你放在冷冻冷藏， 没错， 它这个冻着冻，就像刚才赫赫说的，你把这个北京户口的北漂，你把你现在发出来的这个标签机打的标签，别说放冷冻了，你放冷藏过两天你也看不清楚上面写的是什么。 而且一定要区分，有很多现在的标签它打出来之后是热敏纸，热敏纸的话其实就是过很多超市的小条，就是这样，可能你放一个月两个月在钱包里，你再拿出来你看不着上面的字儿了 啊， 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哦，但是你说到这种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对，没错，它不是， 因为它上面有层膜。 对，没错。 好，大家是听完了越发对这个小机器很感兴趣，不要着急啊，在微博上面会回复给大家的，会给你们看图的。那想要继续的看一下收纳整理的图片，或者是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收纳整理到底怎么可以帮助我们减肥呢？上半段我们解释了一下，如果你的厨房 很干净，你的冰箱很整洁，那么呢你自己做饭啊，自己来给自己做健康餐的这个动力就会更大啊，所以就从这个心理暗示的层次，以及从吃的健康管住嘴的这个层面来说，你就可以做好减肥的第一步了。大家想要看图跟我们互动，唯一的途径都是在微博上面。再跟大家说一遍，微博呢是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找到我的微博之后看一下周三卧室板块这一条直播帖，下方可以直接留言。还有人说我们家冰箱那个冷冻室啊，有一条鱼冻了三年了，因为我和我老公都不会做，此刻它还在我的冰箱里，请你放过那条鱼好不好，放过它，就让它 冷冻了 融为一体吧。 没错，冷冻了三年确实应该已经过期变质了。 嗯，也就你总感觉冷冻室是一个万能的是吗？冻多久都没关系。 对，这就是很多人的一个通病，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一般的冷冻室其实都会有提示，它那个上面其实都会写，只不过大家就觉得冰箱谁不会用啊，我为什么要看那个说明书呢，就大家都没有看。但其实人家上面真的会告诉你说，它这个冷冻室最长的一个冷冻的食物的保鲜期是什么时间，然后每一样物品还不一样，比如说肉类可能和其他的东西它的保质期也不一样，所以大家可以回家看一看自己的冰箱的这个说明书，上面应该会写出来它的一个保质期大概是什么时间，然后对自己的所有的这个冷冻室里包括冷藏室里的所有的物品再进行一个整理，看一遍说有没有过期变质的东西，这样其实对自己的健康也比较负责，生命安全负责。 生命安全啊，已经上升到了，你这冻了三年的鱼 可千万别吃了。 对，真的，你就把它放归自然吧， 对， 让它和我们的泥土融为一体好不好。哎，说到整理收纳呢，魔手意见说感觉整理收纳是空间和距离的接触，看到小物件啊都挤在一起啊，那么开心，好像他们在谈恋爱一样，说我是不是太有想象力。想象力啊也是生活情趣的一种啊，你需要想象力，我们也都需要，你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想象，我回家也得看看我们家挤在一起的瓶瓶罐罐是不是看起来好像在谈恋爱一样。哎，对对，东西挤在一起，当然这个挤在一起啊它也得有一些规律。刚才我们说到了收纳整理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减肥，第一步是厨房。好了，那还有什么其他的科学依据说可以帮助我们减肥呢？ 其他的就是其实也是心理暗示了。我们可以先做一个场景还原，就是比如说大家如果要是在减肥的过程中遇到的几个难点，首先可能刚才我们说过第一种就是吃的时候你就会，我是自己做呢还是点外卖呢，这是一种。还有另外一种呢，可能就是说当你想去健身的时候，哎，我健身衣在哪儿呢？我那条裤子呢？不行，这件上衣和这个裤子不搭。哎，我那双鞋呢？会不会有这样？因为长期不运动不健身，可能当你想要去运动健身的时候，你就真的找不到你的运动衣放在哪里了。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耗费哪怕十分钟找这个东西，你还找不着，你可能就很急躁，拉倒了，不去了。对不对？其实很多人都会这样。如果你把你的所有的健身的物品包括这些比如说这个装手机的这些配饰，然后像你的这个护膝护腕，然后你的所有的运动衣，然后你的运动包，可能你还要带一些什么运动手套啊之类的东西，你都非常规整的放在一起，那肯定会提高你的效率。你比如说下班刚到家，我拎上东西就能出门，那你就能早去早回，对不对？那如果要是你比如说突然一时兴起，哎，我想去健身，你就不会说因为在找东西的过程中反复找不到而烦躁。其实就是为了规避这件事情，能够让你的生活效率提高，能够让你的心情一直保持一种愉悦的状态，然后让你的这个运动的计划能够贯彻下去。 哎，说到这个运动因为找不到合适的衣服呀鞋呀而放弃的，哎，这个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反思一下自己。 真的 在刚刚开始就是长久的不运动和突然开始决定下定决心要开始运动，这个中间很难过去的一个小的坎儿，就是这个装备的问题。 对， 总是给自己理由，哎呀好了好了，明天再去买一个护膝吧，好了好了好了，明天再去买个垫子，就这样日复一日的好了好了等下去。 没错，甚至像有一些朋友就会说，哎，我之前买过一样同样的这样的，比如说哪怕大的可能瑜伽垫，然后小的可能就是一个运动手套，后来我忘了放在哪儿了，没办法，我最近要去健身，我又买一个，过段时间哎，荒废了一个月又想去又找不着了，我再买一个，结果家里头各种运动手套一大堆，但是真正去运动就那买刚买完那三次， 就哎，这也是收纳的一个问题，就是 对 你没有规律，不是经常的在整理它，你就会衣柜也好房间也好会有很多死角。 对，没错，而且有很多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买的东西藏在里面。其实很建议大家说一定要把所有的同类物品摆放在一起，那可能其他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可能是正常的衣物，我们会分类是按照说OK， 那这是夏天的衣物，那这个是冬天的衣服，我可能羽绒服和短袖就是分开放的。但是呢，在如果要是你是准备我要规律健身，然后我可能要有一个自己明确的一个减肥目标的时候，我其实是很建议大家把自己所有的运动物品都集中摆放。 嗯， 这样呢你在运动之后你能够及时的知道，我今天哎，我刚运动完我把这身洗了，我另外明天我要是还想去的话我能够穿什么去，那我的运动装备，我比如说运动手套举个例子，我带着去了回来之后我还放在这儿，这样呢我明天再去的时候我就不会找不到，就不会浪费时间，我拿下来就走。这样的话呢你其实运动嘛，但大概你最多也就一个多小时，其实不占用你太多的时间，所以呢就不要让其他的这种的准备阶段占用自己，浪费自己的时间，耽误效率。只要能够把所有东西统一摆放，就能够让自己能够快速的装备好出门去健身。 这个节省时间，那就少了反悔的这个几率。 没错，你只要逼着自己出了门到了那儿，你就不太好意思在那儿玩手机，对不对？ 对，我也是不太好意思，就这个家里面的死角，尤其是衣柜里面那些死角啊，会成为我们遗忘的一个角落，另外会成为我们生活效率变低的一个很大的原因，但是会被我们忽略掉，因为它已经变成一个死角了嘛。 对， 你都平时你都看不到它，就会觉得哦，这怎么可能会拖累我呢？怎么可能变成拖累我的一个元素啊？但其实就是这样。那这个衣柜的死角和家庭里面的一些空间上的死角，我们今天回去要怎么去把它翻出来，然后把它活用起来呢？ 其实还是，其实我们之前有提到过，像换季的时候，我们有说到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最简单的就是，首先把所有的家里头可以有的空间你都统计一下。比如说我衣柜，有人家可能就有三个大衣柜，那他可能就能放很多东西；有的人家可能只有一个小的双门衣柜，那我可能有其他的，比如说什么五斗柜啊之类的。那要把你所有可以收纳东西的地方给统计一下，然后进行一个分门别类的一个规划。比如说我这个衣柜我就是放所有当季的衣物，那可能另外一个次卧的衣柜我们平时用不着，我就来储藏一下，比如说像冬季的衣物呀，或者说是不太常穿的一些，但是可能又必须要有的，可能像一些礼服，我只有在参加别人的婚礼的时候才会穿。那像这样的衣物，你就可以统一收纳在那里。那这样你在找的时候就不会很混乱，说我主卧找一找，再去次卧找一找，就杜绝了这样的情况。还有呢，就是说一定要自己清晰我自己到底有多少件衣服。自己其实做一个小的统计就能够知道我大概有比如说长裙有多少，短裙有多少。那其实这个过程中也是一个自我了解的过程，你就能知道说，我本来以为我自己特爱穿裤子，结果发现我裙子的比例特别高，然后反思一下，哎，我好像平时确实穿裙子的时间长，那可能就是你的身材就很适合穿裙子。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就可以对你的一部分裤子做一个断舍离，看一看它是否真的对你来说是必要的， 是必须的，如果不是的话，其实有一些东西就可以舍弃掉了。 嗯，我从去年开始，您准确说前年，其实赫赫就来过我们节目里边说到收纳，但是我真正的做到衣柜的断舍离，就是从去年才开始的。就是每一季，因为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跟大家推荐过，现在有很多的二手平台， 没错， 闲鱼、花粉，还有其他各种啊，这种二手平台上面，它都很专注。比方说有的是很专注可以处理母婴类的东西啊，因为有些小朋友的东西啊，瞬间长大了怎么办，买了还没用的，没有一些呢就很适合处理衣物，但是我个人的感觉像闲鱼我觉得更适合处理数码产品，然后它每个平台都有自己的特色。 嗯哼， 我就衣服呢，我就在某一个平台上面，我就哎很拙劣的去把它处理掉。一方面是我觉得物尽其用嘛，我个人感觉我的衣服还比较新，如果就扔掉当垃圾，或者是就直接回收掉，我觉得还有点可惜。如果可以很便宜的给到很需要的人，他也喜欢，这件事很重要。然后我就发现，我原来觉得我需要很多空间收纳衣服啊，这床下面都是，你知道吗？就但是完全不记得，因为你冬天的衣服一旦塞到床底下，你真的就会很难知道你有哪几件。现在基本上就是衣柜挂起来，然后部分的也是在赫赫的指导下啊，把这个原来的这个隔板全部换成了抽屉啊，就是这个叫整理箱， 嗯、 啊，全部换成整理箱，统一的啊，一溜上去了以后。哎，我觉得还挺空，衣柜还挺空。但是啊，有一点要跟大家说，当你把某一个空间，比如说衣柜，你整理出来变得很空了以后，不要再想着把它填满。 对，这就是很多人的一个 误区。 对，误区。买衣服的时候就想的是，我家里衣柜里还有没有地儿啊？ 嗯， 还有地儿，我再买一件。 对，哎，你说这个心理暗示，我们怎么去？就慢慢给自己调整掰过来啊。 其实这个就是在你整理收纳的过程中，可能就会意识到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其实每个人风格会变化的很明显。 嗯。 那可能也就一两年，或者是哪怕有的女生真的是一个季度过去，她的风格就变化了。那之前很多衣服就不再适合了。那这个时候你就要重新清晰自己的定位。你在买衣服的时候呢，就不要贪多。可能这个风格 OK， 那我现在的衣柜里头没有，说明它不适合我，那我就先不买它，不会有这种猎奇的心理买这样一件衣服。因为你如果要是你的风格已经比较固定了，你这一个阶段是这样的一个风格的时候，那你可能买了那件衣服拿回来在衣柜里也是闲置的。所以说买衣服的时候就要问问自己，我为什么要买它，让真正适合自己，让自己真正喜欢的物品到自己的身边来，而不是说 OK 它在打折，我可能不是特别喜欢它，但是它的折扣真的很低，我就买回来。千万不要这样，而是买真正适合自己让自己心动的物品。 嗯，哎，这个我觉得现在的电商平台啊，又给了我们很好的一个缓冲期，就是有一个东西叫购物车。 没错， 先放进去，避免了很多时候的购物冲动。 对， 但要跟大家说，你在断舍离和在给自己的家做整理收纳的时候，好的情况就是我刚才说的，你一定会发现，其实你的收纳空间是多的。 对。 然后会发现，哎，衣柜也好呀，鞋柜也好呀，其他的空间都空出来了。这个时候空着你就让它空着吧， 对， 别又想着买一些新的此刻很喜欢的东西去把它填满，这个真的很可怕。但说到说衣柜的整理也会给我们自己一个心理暗示，除了我们要把运动装备很集中的放在一个哎伸手就可以拿得到的地方，而且他们整体的很有规律以外，是不是像刚才的一位朋友说的，买一些就是把衣柜里面很瘦的一些衣服都拿出来挂起来，然后告诉自己，哎呀，我要赶快的穿进去，也会起到一个瘦身的效果。 其实我更推荐的就是说，如果现在此刻的你假设说啊，很多朋友像我咨询的时候就会说，哎，我可能怀孕了，生孩子了，那生孩子之后，我的很多之前的衣服就穿不上。我说，那如果穿不上的话，其实你真的没有必要保留它，让它去更适合它的人那里。然后你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比如说我积极的减肥，然后你减肥成功之后，为什么不奖励自己新的衣服呢？ 嗯，不要总是幻想。 对，因为你并不知道你这个周期到底有多长，但是这个时间里，像很多朋友可能会知道说，那北京的房价这么高，一平米几万块， 我要留给这个几百块几千块钱的衣服，其实是很不划算的一件事情。换一个角度去想这件事儿的时候，就很容易一下子就想通了。 哎，这一点啊，我觉得赫赫的这个建议很重要。就是不管你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发胖了，有的人可能是因为这一段身体比方说抵抗力下降了， 对， 吃了一些药物啊什么的作用，然后他就会想说没事儿，两个月之后我又瘦回来了。你其实不知道是两个月三个月还是一年。 没错。 我们说了一个季度你有可能你的穿衣风格都变了。 对。 一年之后你再回到春天的时候，你怎么保证你还喜欢这一件？赶紧让他在此刻就流向更需要他的人。 没错。 好，在节目快结束的时候再回答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关于这个东西放在哪儿就忘掉的事儿。他说其实我也很喜欢收纳，比如说把家里边的数码产品啊都放在了一个箱子里。然后后来我就找不到那个箱子去哪儿了。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区域的划分，除了我们单个空间里，比如说衣柜里面我上面放什么，中间下什么，中间放什么，下面放什么，这是一个自己一个单独空间内的一个规划，整个家里一定要有规划。比如说我所有的数码产品可能会和你的所有的贵重的这些材料，比如说你房产证啊之类的这种东西会放在一起，因为他们都相对来说很贵重，而且又是属于这种单个产品，你可以把他们选择放在一个比如说你的书房某一个角落，如果家里很小是不是放在电视柜下面的某一个角落，就是一定要把他们统一集中摆放，而且要每一个区域有所划分，这样的话你就能够找到你的东西在哪儿。你不要觉得说这个箱子它是一个我的贵重物品所有的一个摆放区，但是这个箱子它可是能移动的呀。但是你一个区域是不可移动的，比如说我所有的贵重物品都在客厅，那我就只在客厅放这些东西，那可能比如说我的所有的衣物一定只能出现在卧室，因为很多人家现在都是卧室里面有那个衣柜嘛，然后我所有的书只能出现在书房。这样的话给自己一个这样的一个空间上的划分，当初一个物品，假设说我们说这个书本吧， 是吗？ 如果要是这个书本出了这个书房之后，一定要及时的知道它放在哪里，赶紧给它拿回来，就是从哪儿拿走的东西一定要放回哪里去，这样才是能够区域划分，加上你每一次的物归原位，才能从根本上给你形成一个非常明确的空间划分和形成一个良好的整理收纳的一个习惯。 像刚才那位朋友说，哎，我可能已经有意识在整理了，我就把数码产品都整理到一个箱子里，就最后这个箱子不见了。 对， 就是刚才赫赫说的，你的区域划分不够清晰，有可能你就把这个数码的箱子扔在了某个放衣服， 对， 某个放鞋的地方， 对， 你当然就觉得它不可能出现在那儿， 没错， 但结果它就是出现在那儿，被你遗忘掉了。还有就是，我们又说到这个标签机的问题了，你在箱子的外面， 对， 就应该给它一个明显的提示， 是的， 相机都在这里，数码产品在这里，这之类的啊，这样子的话呢，你可能打开柜子的时候，第一瞬间，哦，每一个箱子里边是什么，你也一目了然。好了，不说了，我也要让赫赫在微博上面回复你们了。这个标签机到底长什么样子啊？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个关于收纳整理，还可以帮助我们瘦身的一个小产品啊。好，在微博上面，我们继续来回复大家的问题。稍后播出的是《好哥会说话》，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啦。明天我们要在餐厨空间继续跟大家聊聊美食。哎呀，明天可能会有一个儿童节美食的预热。明天十点再见啦。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组俄罗斯世界杯的消息。世界杯少熬夜，俄罗斯呢位于欧洲板块，对于处在亚洲的中国球迷来说，难免又要熬夜看球了。不过近期官方发布的赛事安排却让不少球迷十分欣慰，看球基本都在零点之前，部分比赛会放在凌晨两点进行。世界杯好出行。世界杯期间，俄罗斯将实行免签政策。据了解，中国观众可凭借记载个人信息的实体或电子观众卡和门票，或者获取门票的证明免办签证入出境俄罗斯。世界杯一收藏。日前由国际足联官方授权，俄罗斯中央银行权威发行的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纪念币正式开启了发售。本次发售打破以往只在当地国发行的惯例，在全球多个国家同时开启，中国地区已正式引进。那么有关这套藏品的更多情况，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发售中心的胡老师。胡老师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很多听众朋友呢对于这套2018世界杯纪念币还是非常的陌生，首先请您来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